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我们亦都出产过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这段历史很值得大家回味欣赏。何容兴足球世界今集请到16岁已经踢甲组的足球神童黄文伟前辈上来跟我们做访问，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当年的威水史，各位观众一定要听啊！ 一代降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逢星期二晚上10点，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OK， 咁啊又再逼啲啦 ，OK， 好温暖啊今日。 咁好啦，嗱，唔介紹嘉賓住先，講埋頭先網軍點樣處理啦。 網軍啊，點樣將個風向一帶咧？佢一帶佢嗱，佢話嗰29間咧已經生產咗450萬個， 係 咁咧就即係分先優先次序啦，先分咗俾啲有關嘅，譬如 醫護 啊，政府部門啊，剩翻850個咧。就拿出嚟買，佢話嗰37間總共可以生產幾多咧？30萬個啫嘛，所以大家唔需要緊張啦。咁究竟係咪30萬個？我哋唔知啊，就因為網軍大風向最叻噶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就係話，佢就大條道理喎，係嘛？喂，屌你29間已經450萬個口罩，咁我30萬個濕濕碎啦。咁但係個問題，30萬個濕濕碎，你抌咗落個市場裏邊。都是一個數嚟噶， 咪仲有就係你係咪咁科學啊，大佬？你以嗰度有幾百萬，嗰度20幾有幾百萬個嗱，張三啊心水清啦，係嘛？你30幾間得即係多出嚟30萬個，我就真係 嗱，因為咧你多30萬個都好啦，咁係咪多30萬個人？ 你150萬變180萬噶咯喎， 咪咯， 係嘛？ 好啦，你多得一個就多一個嘛。 好啦，咁仲有咧個問題就係、是，喂，既然原來有咁 Q 多。嗰啲口罩生產商嘅，咁你政府使乜投2億落去，又整一啲新嘅生產線咧？ 係、嗯，仲要拍爛手掌話好嘢啊！咪一影出嚟，整新產，原來係 你應該將而家現有嘅口罩廠裏邊，你去加強佢哋個生產。咁屌，我俾多啲人工，做多啲得唔得咧？嗱，三班制得唔得？ 咪就俾佢而家做緊嗰啲咯，佢自己 咯。所以咧就啲人話就屌，你今日又逃離29間，29間同民進黨咪關係好好咧？喂，屌你咁樣，佢選舉嗰時佢揞咗好撚多錢咧，係咪啊？屌呢啲冚家產嗰37間係俾撚咗國民黨咧，咁咪要懲罰你咯？ 最簡單一樣就係喺高雄霸行咁樣啦，霸行你嚟設廉署咧。就可以有個口罩送， 係咯，口罩邊度嚟咧？ 係啦，因為你講嗰度咧，霸行即係連署，你講緊係個幾多萬？ 30萬啦， 而家27萬啦，已經啊， 係啦，咁你有幾多個口罩咧？你係咪啊？嚇！好，咁咧就跟住講嗰個口罩咧，就應該 口罩講完啦。 係啦，咁佢就新條生產線咧開始生產啦。嗱，咁啊，即係點都好啦，就希望台灣嘅口罩咧，就嗰個產能咧就足夠。嗰、那個 佢話去到1000萬一日啊嘛，去到可以如果新嘅 現有嘅資源就唔用啊，用呢條新嘅生產線，咁啊政府界嚟嘅呢班政府 ，OK， 咁啊唔講呢啲啦， 即係咁講， 我真係睇到火腩粉。 而家投資咗2億落去，有新嘅生產線，可以一日去到1000萬嘅話。咁都有功德嚟嘅，咁我又覺得即係呢啲又唔好鬧佢，係嘛？ 咁你善用現有嘅資源先啊嘛， 起碼好過香港政府呢個冚家產先啦，係咪？屌你老母，佢完全冇辦法。喂，你喺邊度揾到口罩？你話俾我聽啊！咁咧冚家產， 唔係李嘉誠話咗俾佢知啦，跟住啲社福機構度攞啊， 跟住然後叫佢平啲咁樣買，仲要攞個好撚低嘅價錢去買啊！ 唔係啊，李嘉誠話咗俾佢聽啦， 阿明係想人哋唔買俾佢 啊！阿嘉誠哥話咗俾佢聽啦，去屈陣子啊，佢 好啦，我哋再講多單 社福機構啊！ 咁啊，香港人過去台灣就要 隔離14日。 嗱，香港叫家居，台灣叫居家， 一樣啦，都係咁啦， 即係隔離14日。咁咧就有一班台灣人去咗 香港人 去台灣，咁啊要家居隔離啦，係咪？咁咧又佢點知走咗 喺萬華啊，三個啊， 揾唔到啊，呢個報咗係 失聯， 佢報咗係萬華區嚇，咁啊 冇報咗漫埋區，咁啊結咗失咗聯，咁啊結果就係因為佢有一個就自己就。知道即是通緝他，即是走去派出所投案。咁他说因为呢他在这个网上去订那些酒店的，咁他说我都不知道那个实际的地点在哪里。那个叫什么咩筆啊？嗰個叫做 唔緊要啦，即係簡單啲講，就佢報錯啦，係嘛？ 報錯就又錯電話。 佢話我唔知道嗰個地實 exactly 嘅地址，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只係知道個區咪寫個區咯，我要去到先知個地址噶嘛。咁有啲嘢事實上真係嘅嚇，咁即係真係去到咁好啦。咁佢咪求其又填嘅，佢話喺香港買咗張嗰啲數據卡，上面有個 number， 佢係多，佢話我以為呢個咧就係台灣電話號碼。咁所以咧就即係冚唪唥嗰啲填報嗰啲資料冚唪唥錯啦，係咪咁啊？結果就喺呢個西門町嗰度就爬抽啦，係嘛？ 喂，阿謝公，咁你陸委會話審核個名單又成嗰啲嘢，呢啲嘢做得咁撚嚴謹嘅時候，呢幾條友要隔離嘅，你都可以個地址可以錯嘅，係咪先？你講到自己咁嚴謹啦，人哋唔又要審批，又要我個名單，我出你先俾你翻大佬嘛？頭先講嘅， 我哋睇呢三人嘅名單先啦。點解咁好笑咧？ 陳寶珠係嘛？ 係啊，因為第一個陳寶珠 係啦。咁啊，陳寶珠呢個咧就好快揾到啦，因為 簡單揾女奇咪揾到佢咯。 阿陳寶珠啊，香港係人都識佢啦。咁去台灣可能去揾阿奇哥噶啦。我唔緊要嘅，有官司揾阿奇哥個仔啦。因為奇哥個仔都係讀法律嘅。 所以咧，嗱，激到柯文哲就話：佢話屌，喂，餵你唔好咁樣啦！佢你再咁樣嘅話，我唯有出電子手扣噶啦，大佬啊，係嘛？ 喂，其實我贊成真係用電子手扣喎。你唔係當然啦，台灣嗰、那個佢嗰、那個而家嗰個隔離方法係點咧？譬如咁講，佢我老婆翻咗去咁樣啊，地址正確，咁原來佢即刻通知嗰條你個。李長， 李長， 屌李長就辛苦啦！ 李長得 閒，即係得閒打個電話俾你，即係做嗰邊做李長，唔係易做嘅，即係 keep 住係同你 contact 嘅，即係 make sure 你呢個人喺度嘅。突然間政府部門咧揾唔到你咧，阿李長就要殺上你屋企噶啦。所以係用呢個方法，所以其實佢唔需要 就係話咧， 唔需要用手扣那個追蹤手扣，其實都可以嘅。 嗱，我聽即係聽啲朋友講咧，即係話除咗電話同你追蹤你之外咧，佢仲同你咧FaceTime 啊。OK， 你用邊種通訊方式，佢都同你咧 FaceTime， 咁啊確定咗你真係喺屋企啊，就唔係話打個電話你話，我而家喺屋企啊咁。 你影個廁所俾我睇下。 唉，嗱呢個咧相對咧就比較香港嚴謹啲嘅，即係你嗱舉一反三啦。咁我哋去到咧就有三位，有三位呢啲香港朋友咧就即係。啊！困人哋話居家隔離，實際唔係啊！ 喂，仲簡單係一個人嘅四個，全部揾翻曬啦。 好啦，揾翻曬，好啦。嗱，睇翻我哋香港啦，調翻轉頭睇翻我哋香港，每一日咧，即係根據咧，啊，根據香，即係我哋入境處嘅數字咧，即係而家咧喺呢一個深圳灣口岸入境嘅人咧，仲比平日多喎，仆街係咪啊？即係。佢嚟到咧就話要居家隔離14天，但係嗰、那個即係嗰個監察同埋追查嘅制度，因為香港冇里長啊嘛，大佬。你話喺深水埗呢個元洲村原乜嘢樓幾多樓？喂，大佬個互助委員會個主席冇呢個責任，就冇呢個權走去 check 你噶嘛？咁點搞咧？ 係啦，咁我哋又見到咧，即係港大有個大陸女學生啦，咁佢就應該又要。隔離14日嘅，自我隔離14日，咁啊結果咧，佢又食糖水去打卡啊，即係唔怕人知咁啊，唉，即係好幸福嘅隔離咁啊，即係仲去可以咁樣講白嘅。 但係嗰個我見到隔離中心嘅菜單咧，我都想又會坐翻14日，因為我幾本書未得閒睇。 嗰個強制隔離啫，而家講緊嗰個 點樣可以強制隔離？ 嗰個就喺呢個白鳥夫人度假村嗰 啲啦。 一個 啦，嗱，我講先啦，嗱，呢三條揾嗱，呢即係四個啦，四個揾翻咧。就每人咧罰15萬台幣， 哇！ 跟住 咧咁啊呢鋪 15萬大概 四萬零蚊港紙啦。 咁跟住咧，仲要坐到22號咧，你先可以自由活動。 即係重新再計過。 其實因為我哋喺11號咧，先至係即係上個禮拜啦，先至係喺台灣封香港關，就香港人都入唔到境。咁咧，所以咧理論上咧，即係呢段期間裏面咧，就應該冇乜香港人喺台灣。 因為一班機，你點飛？ 真的真係大鑊啦！我哋有位朋友咧，而家就流落咗喺菲律賓。咁本來咧就計劃咧飛去台灣，再飛翻嚟香港。但係而家咧，即係香港又入唔到台灣，咁啊就大鑊啦！咁即係回港無期。 咁我有位朋友咧，我係個即係嘉賓咧，咁好似係你農曆年前過去台灣嗰陣時就唔使 好啦， 冇話居家隔離嘅咩 啊 ？OK， 介紹下啦，中間我哋嘅中間呢度呢位咧。 好嚟，一戴住口罩呢位， 唉，就嚟咗位暴民啊！佢件衫咧就寫明係暴民嚟嘅啊， 清楚啦。 宋生，你冇睇我件衫係戇鳩嚟嘅喎， 我其實半隻手指笨柒嘅。 咁啊，咁啊，有戇鳩有笨柒，咁呢班暴民係邊位咧？咁 嗱，我今日帶支槍嚟。 我都有，不過我擺咗出邊。 我因為你，我今日先著件衫嘅咋。 好啦，咁我哋介紹呢位啦，即係喺即係抗暴期間咧，就照顧我哋班兄弟嘅手足嘅飲食嘅呢位廚師啊，咁喺 李大 啊，卓浩咧就叫廚房佬。咁啊，可能你喺某一個即係餐室咧，就食過佢啲餐，但係咧就唔知道你喺理工有冇食過佢啲餐。 唔係某一餐室啊，大佬，一啲高級餐廳嚟噶，大佬。 你餐廳， 你呢個龍門茶室就食到啊？ 唔係啊，我咁話某一間咯，所以我就。唔知道有冇試過佢啲餐啊嘛？ 你肯定冇資格啦！你點同我啲死窮鬼？屌你 有個餐廳㗎？ 以前有。 首先你介紹一下自己啦。咁頭先我阿謝工就講啦，你高級餐廳咁，你喺邊度有邊間做過㗎？係 大家好，我係廚房佬啊。就其實咧，我之前都係有各種都有做過嘅，我主要都係做西餐嘅。而你話高級嘅有做過，而係普通嘅街檔都有做過。 啊嗱，呢啲咪 你先就去喎、 啊。你唔使擔心，即係我嗰陣時平嘅賣，即係講緊好幾年前平嘅賣 西多士， 講緊係六七十蚊個餐都係有嘅。 哇，都貴啊！俾我哋 咁樣樣， 話燒雞翼我自細中意食喎。 係咁啊，跟住有後來係有啲高級餐廳。 高級嘅 高檔啊， 高檔嘅所謂嘅高檔就係、是所謂埋單一個人基本上千零蚊嘅都有嘅一個餐。 咁呢啲就。 台幣我食過噶， 保證你未食過。 我係唔係未食過？我連見都未見過，個餐牌都未見過。 千零蚊台幣嗰啲 OK 嘅， 你要行過去就有噶啦，一定做到生意。 OK， 冇錢俾啊嘛，大佬做我生意叫用咩？ 喂，嗱，好多喺好多嘅訪問裏面咧，你都有講過咧，即係提過點解會入咗去理大個廚房度啦，係嘛？咁啊。都在我們這個節目你是第一次來啦，咁簡單講啊，點解你要走入去理大嗰度搞搞震啊？咁 其實是有些人啊，即、就、係、是、我啲兄弟咧，係因為入咗去裡面，即係封咗出唔到嚟。咁你係邊一隻呢？係已經封咗入去啊，定係入咗去之後封唔出得嚟咧？ 我其實咧，我一入去嗰陣時咧，就已經問嗰啲學生啊，邊啊廚房喺邊度，話有需要處理食物嘅人啊嘛，我就去啦。咁嗰陣時我一下就已經捐咗入去噶啦。然之後係 嗰時封未噶？ 未， 未封嘅。 我所知道嘅話，個個都話入唔到。但係咧，我親身見去到咧，係成條街都係火嚟嘅，喺度掟緊，好似喺度嘉年華咁噶啦，已經 攞住 個係啊，周圍喺度掟緊。然之後係有冇警察攔住咧？有嘅，但係我唔理佢，咪照行啫嘛。佢照喺度喝，我咪照行咯。就係好多人話過唔到嘅時候，我係抱住一個心態，我唔信。即系好似我去中大嘅时候，个个都话去唔到噶，又话封晒路啊，又话剩啊，我亲身去咯，咁个又有的士佬肯载我，咁系，咁然之后佢又唔怕，佢话反正都冇生意，咪上去都转咯，咁然之后上到去先发觉，就算好似中大咁，上到去大把生意嘅。即係因為佢中間隔住，然之後上去嘅，然之後要靠另外一邊駁走。即係嗰度其實係好多人聚嘅，就算係中大嗰陣時候都。 咁好啦，你又入咗去你又即係入咗去就揾翻你個架步啦，揾到個廚房啦。 咁就居民就話後期好多食物都壞咗啊，成啊，咁你中間又做搞嗰啲乜嘢啊？咁係咪你搞壞啲食物啊？咁 嗱，我必須澄清啊！嗰度其實佢哋嗰度本身係有一個運行咗好行之有效嘅廚房嘅，佢哋係有好專業嘅廚房，個廚房好鬼大嘅。而其實喺新聞其實大家都見到啦，但係嗰啲專拍咗嗰啲人，可能佢乜都拍曬。然后但是想去出的人呢就专系淨系揾最污糟的棚嚟影。 即系唔应该咁污糟嘅。 其实都系好糟糕㗎啦个状况。状况糟糕主要糟糕系咩呢冇人啊。即系冇人入嚟处理。系啦冇人入嚟处理。然之后你唔使讲得咁咁夸张咁复杂㗎。你自己喺屋企啊你摆到煮完兜公仔面你然之后你剩返啲面喺度嘅剩返啲汤喺度摆个升盘一个礼拜你睇下呕唔呕嘢出嚟。 系冇错即系简单讲啦即系有人做嘢就冇人清你啦， 當時係唔連我都話，最後尾得我一個人喺廚房嚟啦嘛。 最做咗幾多嘢？最多嘅時候，最多嘅時候幾人幫你手？ 唔係幫我手，本身我係去幫手嘅。本身係第一日嗰陣時候我入去咧，係成隊大軍， 係 一定超過80人。 喺度做緊嘢， 係做緊。然之後佢哋係有指揮系統嘅。即係佢哋係有啲手足咧，佢係成隊咁樣一條隊，然之後佢哋有啲係本身識嘅，所以佢哋係好有效率嘅。講緊我聽佢哋講最高峰嘅時間係處理緊超過3000人嘅食物嘅，即係3000人喺出面食嘅。所以你諗下，唔係一般即係普通嘅一間餐廳去做到嘢嚟噶嘛？ 咁好啦，去到中期或者後期啦。剛才你提到那幾十個廚房大軍陸陸續續都 撤退啦 撇咗啦係咪 係有唔同嘅部分嘅即係當然就算我而家講你又唔會知道係邊個啦咁然之後有一部分呢就好勇武嘅真係嚟主嘅時候又蒙晒面戴晒盔甲然之後行出去佢見到有細路俾人打佢又衝出去嗰種嚟 嘅總之呢佢係身兼兩個身份啦 火頭工 一方面就係抗爭士兵另一方面呢就火工係咪即係火頭 工士兵 啊吹士兵 係真係犀利呀嗰啲 係咁嗱咁啊有一批咁嘅人啦去到最尾老實講去到最尾就大家認識到呢廚房老李啦係咪呢一個人就睇晒成個廚房啦李大嗰度我哋都有幸去嗰度食過啲平價餐啦咁但係個廚房真係好靚嘅啲大集團嘅同埋呢即係大學嘅廚房呢大家都唔需要懷疑呢佢哋嘅設備㗎啦係咪咁啊當然呢一個人呢去到後期就得你一條友喺度就當然即係困難啦有冇 係有狀況先至得返我一個人㗎 係 中間呢大家都知道左膠係幾咁可怕就左膠係佢有左膠係一個世界即係呢個世界上最可怕嘅人嚟㗎佢哋係可怕過啲警察啦可怕嗰啲解放軍㗎佢自己唔識然之後走入嚟你專業嘅廚房然之後唔識然之後又要搞你啲嘢。教你做嘢都算啦佢自己去做然之後搞到火燭。 屌你喺出面玩火魔法玩得唔夠喎。 係喎走入嚟玩喎。 我咩陳公呢架咁嘅左膠喺出面都係唔諗會玩火魔法嘅。 佢玩鳩我啊嚟玩鳩我啊嘛。然之後所有中菜即係本身嗰度係識嗰啲呢絕大部分都是中菜的然後中菜收曬皮了點解？佢搞到個爐火燭然後爆灑水系統就為呢個灑水系統啊然後爆灑水系統然後嗰時即時冇咗抽氣冇抽氣會點呢冇煤氣 係冇錯，因為呢啲安全嘅設備啦，因為你一發生個火警，佢一定係將呢啲危險嘅嘢。 佢呢下個結果係搞到係成個廚房用唔到嘅喎，即係嗰個中菜嗰個廚房。 係，即係所有蒸爐啊，即係平時你聽到噓噓聲嗰啲爐啊，然之後我諗下先，係啦，所有有關中菜嘢全部都出唔到，我哋飯都冇得蒸。 OK， 咁好啦，嗱。中式廚房就掛咗啦 咁啊西式廚房啦，啊咁啊西式， 因為西式嗰邊用電啊嘛， 用電 扒爐啦， 啊扒爐啊扒房啊，喂咁啊啱你手勢喎， 咁就咁啱得咁巧就係我又係做開西餐啦，然之後我自己當時做嗰啲西餐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啦，然之後整咗出有啲冇人做嘅，即係冇人會去咁樣去思考咁去做嘅方法，然之後結果我係喺焗爐嗰度可以出到飯噶嘛。然之后其实中间仲有个过程嘅，就係、是、好彩有一位手足係能人嚟㗎，佢总之佢有一种专业知识，佢可以识点样去识咗个警报，然之后开返抽气，如果抽气开唔到呢，厨房真係工作唔到嘅，你唔好諗住话喺度整，就算冇晒煤气，佢一开嗰啲专业嘅炉呢，你个人係啦，你冇抽气係工作唔到嘅，绝对 ok， 即係你唔好諗住好似你屋企咁諗删咗个抽气， 两回事 啊，开抽气，你删咗个抽气住一阵嘢冇嘢，唔係咁样㗎 ok， 嗱咁啊好啦，咁啊解决即係西厨啊，你拿手啦，係咪会不会因祸得福？你突然间又谂到创作咗啲新嘅菜式出嚟？ 其实冇呢啲回事。首先我同一般有啲唔同嘅就系、是、我从来我都系唔研究菜式嘅。我从来唔研究菜式嘅咧系我反而咧就系研究人哋嗰啲菜式系点样做出嚟嘅。 系 即系好似我拿起哦呢、這个呢张系嗰啲食品咁样，可能系豉油，可能系糖，咁我即刻喺度咪佢嗰啲 ingredient 噶啦。 系。 咁然之後，所以咧就反而我去到仲有一啲係嚟幫手嗰啲唔同係咩咧？我係見到台面有乜，我見到最近嗰啲有乜就可以整咗出去。 OK， 就唔係話諗我要整個咩菜式。 嗯， 而係嗰度有啲糟糕嘅狀況，就係有唔少嚟幫手嘅，即係去抗爭三粒鐘。 係， 然之後做咗兩粒鐘嘢啦。做咗兩粒幾鐘嘢，然之後可能有一粒鐘喺度睇下，喺度唞下，但係佢做嘢嗰時候咧，哇！嗰嘢犀利啦，去揾佢需要嘅材料，佢集齊咗佢十幾廿種材料，然之後每樣用10%， 會點樣會用 10%？即係耗費得好緊要，好嘥咯。 唔係浪費，重點唔係浪費，即係好似你攞張攞唔同嘅調味料，我哋攞張豉油，攞張醋，攞張花椒油，攞張蠔油咁擺曬上面。 啊，咁然之後點啊？ 咁然之後台面全部都係嘢咯。 咁但係佢係做咗好少少少嘢。 就即係如果比例上嚟講係少嘅，即係佢本身可能喺出面嘅佢出面嘅檔做開，咁然之後本身係可能佢處理嘅可能係平時做開係即係可能做開個餐廳係就五十位就50位咁樣啦嘛。咁而家好似呢啲咁嘅大量生產唔同啊嘛。即係所以一開始係有人統領嘅咧。就是冇問題嘅，有人統領嘅，即係有人知道話叫邊個做啲乜嘢先至係有效率，咁樣係冇問題嘅。 即係有行政系統，有個全國大佬喺度就話：喂，張三，你洗米50人飯量 ，OK， 係啦。 咁謝公你就斬定啲排骨嚇，咁啊斬幾多？ 係啦， 你又要幾多豬排？ 即係其實唔使叫啊，因為佢哋知道即係做後面做嘢啲人咧，知道你準備咗啲咩材料，你喂咗上去， 跟住做。 係啦，然之後前面嗰啲人就自動識做啊嘛。 冇錯，即係 你本身係做開大廚房嘅，同埋你係做開可能做開20個位嗰啲係完全唔同嘅。 好啦，嗱，我聽你咁講咧，我 哋。 系咪啊？下個月我哋要諗諗咧，即係有一個節目叫《地獄廚神》啊，係嘛？台面擺到啲咩嘢，佢煮啲咩嘢啊嘛，係嘛？即係頭先廚房佬話，即係嗱，我哋見到台面咧有啲咩，即係事前唔知噶嘛，係咪？啱唔啱啊？阿全哥，阿全兄， 俾你就蝙蝠你啦， 咪咯，擺集蝙蝠喺度睇下點樣煮紅燒啊定乜嘢？ 好難煮個蝙蝠。 咁你個廚房係點嘅啦運作啦？ 我廚房就好簡單嘅啫。係，因為點解咧？有少少唔同嘅，就因為咧，阿廚房佬嗰個咧係專業廚房，但我哋喺嗰度咧個問題就係我哋揾唔到專業廚房嘅，因為咧第一我哋個客量細，咁變咗咧我哋要揾啲好平民嘅廚房，即係啲平民化咧，即係咧我哋基本上咧，我哋個運作模式就係我哋唔請大廚嘅，但我哋即係將啲工序啊係會好平民化，即係連阿姐都識做嘅。 咁嘅時候變咗咧，當然我食個即係做個餐亦都有啲限制啦。咁但係咧，如果咁樣嘅好處就係咩咧？就邊一個可以上到去都可以做到，即係邊個都可以入到廚房，就唔係一定要係廚房，即係專業訓練啲先得嘅。 即係真係家常小菜啦， 即係咁講，佢個形式 簡單嘅做法， 佢形式叫大鍋飯，你嗰個形式就叫麥當勞。 其實都唔係，其實真係唔係。麥當勞好有系統啊！ 唔係，即係麥當勞好有系統，但係佢每一個每一 part 其實都係。 唔係，我哋好簡單。 一個人上去做都得。 喺中大我係遇過呢個狀況。 你中大有煮過？ 中大嗰陣時都有，但係我煮嗰方面少，因為佢哋個 kick 係 kick 喺邊啊？佢 kick 喺個佢滿曬嗰啲洗碗布嗰度啊，然之後冇人識得開個洗碗機。然之後佢哋係用屋企洗嘢嗰種方法嚟洗， 慢慢洗，係 啦，即係佢哋會覺得係啊，我平時做開師奶㗎啦，即係我屋企幾多碗都洗啦，但係講緊幾十車喺度， 嗰啲就唔係洗啊嘛，嗰啲係西嘅啫喎，嗰啲 即係其實唔可以咁講啦，我睇過啲即係有個慈善機構叫識食堂啦，嗱佢哋裡面嗰啲廚師都係有咩材料就做咩嘅，咁但係佢哋之前都會有個計劃㗎嘛。即係大超個計劃，我要做啲乜做啲乜做乜，而係你裏面都係咁嘅 case， 即係個背景都係咁樣啦，學一大堆嘢，但係問題係冇得計劃，因為只有你一條友，嗰啲人又唔聽你講，計劃嚟都冇用啦。 唔係即係好似中大嗰次，咁我咪直接用我好，即係我總之我咪趕走曬啲人咯。 啱啊！ 直接我趕走曬啲人咯， 係 本身即係好似其實嗰個地方係可能一個星盤咁大咁啦，嗰陣係個地方係咁大嘅，然之後佢哋一人擺一個位咧，就喺度屋設企咁滯。係 啊， 但係我一個人就已經快過你哋咁多人啦，你諗下。 冇錯，係啊。 因為我識個。即係好似輸送帶咁去啊嘛，本身係應該係啲 流程嚟， 係啊，有個流程你一開始你抌咗啲垃圾，然之後將佢擺喺熱水度浸一浸，然之後過有啲係過機一轉， 冇錯冇錯， 然之後再俾佢有啲即係你冇咗最污糟嗰啲嘢，你過機，然之後你再清埋其他嘅垃圾，再過機搞掂。基本上是不用洗的，不用落手洗的。 他們那群人的想法就是，即當他不適用那部機，但我想做到少少東西的時候， 有貢獻， 洗完之後你全部都是污糟的。 所以非專業呢，非專業就可以搞一些專業東西呢。 喂，洗碗是很難的， 是很 最辛苦就是洗碗啊。 所以高薪都請不到， 高薪都請不 到。你知不知道現在20000多請了一個洗碗啊？ 是 即你不是洗一隻碗，你洗一萬隻碗啊。但係唔係你咪成日洗喎？你半個鐘頭洗一萬隻碗喎，係 嘛？ 嗰先難啊嘛！ 個問題就係你食嘢最簡單啦，一隻碗、一隻筷子、一隻碟，梗有啦，係咪？一隻匙羹，四樣嘢咯已經。咁洗呢四樣嘢，一千人食飯，即係等於有四千份嘢你要洗。 你諗下，你平時喺中菜嗰度，然之後又有個筷子架，然之後佢又同你換碟啊，又骨碟啊，然之後你個茶杯又有茶杯碟啊，你淨係一個人食嘢十幾廿樣噶啦。 所以咧，個執台係好犀利嘅，要分嘅，因為你一分得好咧。就爭好遠， 啊、 你分唔好咧死啦！入到去咧慢慢分咧，咁就 jam 曬機嘅。 係啊，通常咧即係我 唔係，其實都係入到去分嘅，正常都係入到去分。但係你執嘢嗰個，佢就會知道佢都會有粗略分過，即係如果你唔係同一樣嘢，點搭得高啫？ 係咯，冇錯。 咁你可能幾樣嘢就滿一車，咁你咪要推好多轉咯。 即係你要清啦，清嗰啲碟嗰啲嘢咯。 係 啦， 清曬然之後先。你識得嗰啲人咪會即係垃圾咪唔會懟埋落去噶嘛？咁啊，一開始有初步分咗咧，入咗去就順暢好多啦。但係你諗下嗰啲，即係好似嗰啲廚房講，即係你見過中菜嗰啲洗碗嗰啲啦，佢唔係用洗碗盤仔去洗碗台嘅，咁啊倒曬啲嘢咯。去咁樣倒曬啲嘢去，然之後揾啲嘢肥咁，然之後就過噶啦。你以為有人同你逐隻捉筷子啊？ 冇嘅，西係咁西啫嘛，即係過機。 係過機係。 所以咧，我哋去食飯咧，成日嗰啲話一碟又仲黐住粒飯啊。 咁 唔係嗰啲係一盤太多啦，淋得太高啦，咁所以咧先射唔到下邊嘅啫。 唔會嘅，即係如果佢做得好嘅話，唔會 係 啊，唔會嘅，做得好。 洗到有積有積黐喺度咧，佢已經係唔合格㗎啦。 其實唔。唔會啊！去到嗰個爐即係嗰個機咧，其實好似個爐咁高温噶，所以佢哋最辛苦係 最辛苦是很熱的去洗碗，然後你長時期長時間你十幾個鐘戴住手套，然後手套入面如果你 積住水 是啦，又積住啲汗啊，積住啲水，然後如果你唔換嘅話，你又會辣親隻手喎。你洗碗嗰啲水係會淥親隻手嘅。 簡單啲講，個洗碗都係佢專業啦，係嘛？專業人士啦， 啲流程應該流 程，即係你話要學識唔係，但係如果你冇經驗去做咧，同一個有經驗去做咧，係完全兩回事嚟嘅。 咁啊，即係啦，講翻轉頭啦，嗱，頭先講咗咁多趣事啦，咁即係成個廚房咧。就唔係輕易普通人入去咧，話識做就識做啦，即係絕對唔可以咧，就喺屋企嘅廚房咧，就同呢啲即係啊同啲專業嘅廚房咧做一個比較。嗱，一陣我哋一陣翻嚟咧，我哋就唔講啲趣事啦。我哋咧嗱有位食家喺度，我哋幾位都叫食家啦，廉價食家啦。我哋請教廚房佬一啲食經嘅嘢。 我唔識食嘅， 你唔識食，你咪教你點樣食。 翻嚟啦，再講 好。